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末和未来一周，北京的戏剧舞台将上演多部佳作，包括根据成语故事改编的儿童剧，曾经在百老汇上演千场的经典作品，以及汇聚国内外作品的戏剧季。请听报道。 由北京光伟戏剧出品，青年导演童新宇翻译并执导的话剧《飞越疯人院》将会在本月的30号在海淀剧院首演。这部百老汇和奥斯卡的双料经典，讲述了一个荒诞的黑色幽默故事。电影版的《飞越疯人院》曾经获得过第48届奥斯卡的5项大奖，而舞台剧版已经在百老汇驻演超过1000场。这次的中文版作品将会更接近原著小说的叙述，让更多电影当中被弱化的人物在舞台上以更丰富和鲜明的形式进行呈现。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剧《鹬蚌鱼》目前正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这部根据成语故事改编的舞台剧，以肢体表现为主，全程没有台词，但却能让小朋友从中领悟到人生的哲理。而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会在6月12号与观众见面。根据伯格曼同名电影改编的法国明星版话剧《婚姻生活》将作为首演剧目亮相大剧院的舞台。本届的演出季还将上演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仲夏夜之梦》《暴风雨》等等剧目。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下周二，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将再度拉开大幕。本轮《风雪夜归人》将上演到6月9号，为观众重铸老北京的梨园旧梦，重温那段时代觉醒的悲情挽歌。贾樟柯执导的电影《山河故人》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曾于2015年在内地公映，成为贾樟柯票房最高的电影。影片讲述汾阳姑娘沈涛一家三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与家庭变化，其中不乏泪点。朱塞佩·托纳多雷的经典电影《天堂电影院》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导演以意大利西西里岛詹卡多村庄当中一家电影院为故事舞台，描述了小孩子多多与天堂电影院放映师阿弗列德的一段数十年忘年交的感情。这次电影资料馆放映的将是导演剪辑版。昨天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闭幕，8天时间共吸引12万人次观众到场参观，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类脑神经计算芯片等98个展项被评为公众最喜爱的项目。近期首都图书馆上线13个电子数据库，包含医学、生物、艺术、古籍等多个门类，所有数据库都可以在图书馆内免费使用3个月，之后图书馆将根据读者使用量等因素去粗取精，保留近一半的数据库作为长期的电子资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任何一块好的玉石啊，经过人工雕琢呀，才能赋予它新的价值和魅力。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为世所公认。中国人一直把玉器啊看成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古时候有钱人经常随身佩戴玉器，于是一大批玉器艺人便云集在北京崇文门花市一带，北京也就成为了中国的玉器中心。玉雕材料千变万化，有句话叫做良料取材，因材施艺。首先相料和玉石对话，看它什么颜色、质地、形状，然后构思、画稿、雕刻的过程，哎，还在不断的修改，根据材料的变化进行思路调整。每一件玉雕那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一件优秀的玉雕应该能传达出创作者的思想情感，而不只看材料的贵贱。2010年年后啊，不少拍卖公司开始加大了当代玉器拍卖的规模，当代玉雕名家的作品很多成交价超过了百万元。2011年吴德生作品青史香尘白玉摆件估了700万到1000万，最终以1035万元拍出，成为历年拍卖当中成交价最高的当代名家玉雕作品。所以现在做一个玉的藏家，没有实力和眼力那可是不行的。那么在古玩行里呢，也流传着古玩商和藏家因玉成名的传奇，而在这些传奇当中分为玉雕作品和赌玉两部分。而合二为一成为著名人物的，也许只有人称胡子玉的那位。那他为什么会因玉而成名呢？他卖玉和赌玉的传奇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因玉成名的紫玉轩轶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淘宝艺术》。京东的通州有个梨园，梨园有个古玩市场，古玩市场里有家小店，店名叫紫玉轩。听这名的透着雅而不俗，您八成认为店主是位满腹经纶的学究，要不然起不出这么高雅的名字。错了，店主是位妙龄女子，名叫胡子玉。开店的时候啊，憋了3天没想出个名来。卖房的小广告上有个新开的楼盘叫紫玉山庄，他觉得这名不错，正好有紫玉二字，便想移花接木也叫这个字号。他师父说你傻呀，巴掌大的店铺叫山庄，叫个山房还差不离。紫玉呢又嫌山房老气，就改为了紫玉轩。轩嘛是有窗的小廊子，倒也恰如其分。如今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啊，有些玩意儿老不如新，尤其是玉器翡翠这路子东西，老的无人问津，新的火的不行，这大概也是市场经济的特点。胡子玉学玉器起家，在玉器厂干了10来年，样样拿得起来，什么平活上花、镂雕山水、浮刻人物、把剑利器，可以说是打着跟头耍把戏，全活呀。他在厂子里雕的玩意儿件件都出彩，不少买家喜欢他的活，雕工细腻，秀美灵动，经常指名道姓让他加工东西。本来这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手艺渐渐的炉火纯青，再熬2年， 就等着拿技师的职称了。没想到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那是前两年，东三环边上开了一家天涯古玩城，一楼二楼全是玉器翡翠店，店里好东西一光流彩，富丽堂皇。有一天胡子玉啊来这边办事儿，顺便溜达溜达，在一家店里啊就看见个童子戏罗汉的白玉手把件，是他头两个月雕的一件小品。他随口问了一句价钱，店主扫了他一眼说16万。子玉就当自己听错了，指着柜台里说，我说这手把件。店主说我说就是这件，这是玉雕大师的作品，你没瞅这眉眼比活人还活人呢，透着说不尽的喜庆啊，人见人爱。子玉忙问，这是哪大师雕的呀？老板说，你连这你都不知道，玉器行里有名的胡大师啊，70多岁一老太太，轻易不动刀，上手就是好玩意儿。这子玉听完了是目瞪口呆，心里话说，我怎么成70多岁老太太了。再说这件东西本来就是一块下脚料，他是觉得呀废了可惜，随心找巧雕了这么件东西，出厂价才6000，没想到搁这16万，赶上抢银行了嘛。这要说这事儿也是凑巧，就在他打愣的当来了个买主，3句话5句话的功夫，12万买走了。好嘛，胡子玉看完了这一幕跟看电视剧似的，心说这要是别人讲给他听啊，非觉得离谱，这亲眼看见了才知道当下的玉器买卖火的什么份上。看来这些年雕玉刻翠净给人做嫁衣了，钱都让这些店的老板挣去了。于是他痛下决心，在梨园古玩城开了一家小店，自己做起了买卖。做买卖这事儿历来看着容易，做起来难。胡子玉支起了摊儿，摆上了几件自己得意的玉器作品，又弄了些大路货，无非就是佛像挂件、翡翠手镯，还有他那250师傅的破古玩和2幅老字画，把这小店算布置有模有样，清净雅致。开业一个星期，进来闲逛的有几个，真掏钱的一个没有啊。胡子玉心说，平常净看见买东西的，到我这儿了，支上网了，怎么河里没鱼了。一天店里进了个中年人，西服革履，一副老板派头，进了屋就瞅东西，扒着柜台一件一件看得倍儿仔细。胡子一觉得这是个买主啊，请等人家问价了。谁知道这位遍地开花看了个够，抬头冒出一句话来，能把人气个半死。他说找了半天，怎么一件紫玉的物件都没有啊？感情这位外行上紫玉轩找紫玉来了。哼，胡子玉告诉他，玉有白黄青碧墨，没见过紫色的。这位有点不满意，没有紫玉的玩意儿，你叫什么紫玉轩啊？这话是有点较劲。胡子玉刚想回他一句，到店里玩的同事朵朵接过话茬，笑着说有紫玉啊，店老板就是啊。客人瞪大眼睛摸不着头脑。朵朵说，店老板名字叫胡子玉，起名叫紫玉轩，别轻看了这位小女子，她可是我们玉器行的高手，一手好活，雕的山高水长，鸟语花香，好些物件还上过玉雕大展呢。客人吃惊不小，攥着紫玉的手连声说失敬失敬，有眼不识金镶玉，感情是位玉雕大师。这下可好了，解了我燃眉之急啊。感情这位老板要送礼，想找件不常见的东西，最好看着像稀世珍宝，价值连城，钱好说。胡子玉给他介绍了几件玉雕利器，什么喜鹊踏梅、竹宝平安、花开富贵、福寿如意，反正都是些寓意美好的雕件，送礼件件拿得出手。客人看了不太满意，意思呢就是要更好点的。胡子玉扬了扬手表示爱莫能助。这来人溜达到门口想回头客气一句，巧了，一眼就看见柜子把角摆着一尊弥勒佛。 这尊一尺多高的大肚子弥勒佛呀，笑逐颜开，舔着肚子坐在那儿，手里攥着个大袋子，这东西雕的不错，可惜料不咋地，俗称就是鹅料玩意儿，打磨的跟白玉似的，甭说外行，就是行里眼力差点的都能看走了眼。胡子玉把弥勒佛搬到柜台上，客人是左看右看，一个劲儿说好。问价钱的时候呢，子玉犹豫了一下，告诉人家说这是鹅料的。来人打断他的话，说实话，你甭跟我说你们这行话，什么鹅料不鹅料的，不就是羊脂白玉吗？直接说多少钱吧。胡子玉告诉人家说这不是新疆和田玉，是一种类似的原料，价钱便宜好多。客人愣了一下，说哦，这感情这假货呀，这个那我可不敢要了。说完了甩手就走了。来人前脚出门，后脚躲躲就冲他拍桌子，你会做生意吗？现在哪店里不是拿着鹅料当白玉吗？买的人欢天喜地，怎么就你是圣人还冰清玉洁似的呢？胡的老板赶明做生意的人要问你哪个玉器行的时候，您千万别说是刺渠的，咱丢不起那人。他们玉器厂呢在刺渠，他把紫玉从那儿给撇出去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说到这儿，我得跟您说说当下玉器翡翠行的家底儿。玉文化七八千年的历史，源于民族图腾文化。除了形制和纹饰的文化内容之外，玉的温润纯净也表达了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以及外柔内刚的性格特点。中国古代用玉早期主要是地方玉，到了商周之后啊，宫廷用玉开始以和田玉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多年的开采使和田玉已经渐渐枯竭，可眼下人们对玉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玉器行便寻找到了一些新的替代品，其中比较好的是鹅料。好的鹅料比和田白玉还白，但缺少和田玉温润如脂的感觉，通常波化程度高，说白了就是透明度大，可细致打磨以后呢，几乎可以乱真。这十几年市场流通的白玉件大多数都是鹅料的玩意儿，就连行家他也无可奈何，甭提一般的买主了。怪不得朵朵嘲讽紫玉，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只有随大溜才能把买卖做红火。打那以后，胡大老板乖巧了许多，小店的买卖渐渐有了起色。冬去春来，梨园花白如雪。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啊，一男一女溜达进了紫玉轩的小店。这两口子50来岁，男的眉眼精明，女的周正端庄。男的在前面看东西，女的端着茶杯在后边伺候，做派不同。男的看了几件玉雕利件，嘎巴着嘴就说了，说到底是科班出身，活就是地道，玉质也好。胡子玉不置可否的哼哈了两声，他怕像上次那样说错了话。那男的笑了笑，说我常逛市场，这儿开店的都认识我，是他们说的，说这家新开店的是玉器厂的大师，东西透着档次。这一瞅还真是这么回事，老板，我想买你几件东西，得给我个好价钱。说了他挑三拣四把几件玉雕摆在了柜台上。胡子玉一看，这位懂行，挑的这几件都是他玉雕摆件里的精品。其中一件近尺高的白玉庭院仕女图山子，前年还获得过玉雕年度大展的3等奖。子玉斟酌了一下，说75万。男的点了点头，说真是还挺公道，没有漫天要价，还一口70万我要了。谁知道话音刚落，他身后那个女的突然插嘴说，你省省吧，当自己还是昨儿那房地产老板呢，开口几十万，房地产公司上个星期 法院都判给别人了，现在咱跟穷光蛋差不离儿，家里就剩几万的吃喝钱了，还这做梦买金买银呢你。男的不急不恼，说这算什么呀，看我给你来个超速东山再起。你知道大德房产的王总爱玉如命吗？他四环那闲着个小两居，我拿着几块好玉把那房子兑过来，玩股票的谢大吹惦记着给他儿子在城里弄套房，我拿这楼房换他通州东关外的破院子，那破院子是个宝。你知道开家具厂的李胖子上个月脑溢血死了吗？他后来娶的川妹的小保姆，哪有心思管家具厂啊，说给个院子就把厂子给倒出去，我换了这厂子先玩两年家具，等征地一拆迁，钱不就盆泼一样往家里流吗？好，这子玉一听目瞪口呆啊，心说这位真是好买卖人，东西没到手呢就连着跟头十万八千里了，还有更热闹的呢。他老婆说，说忽悠吧忽悠吧，你反正你就蛋生鸡鸡生蛋，转眼你就忽悠出一座金山，想的挺美。买这玉70万打哪儿出啊？何不是能一口气吹出来吧？男的嬉皮笑脸不慌不忙地说，说太太，我说有就有，你甭不信。他指了指窗外对子玉说，瞅见那辆金米色的奔驰 S300 了吗？原装进口，我前年100多万买的，现在做价70万买你这玉件，合适吧？他老婆听到这儿呜的一声就哭了，说嫖的姥姥家了，你这还做白日梦呢，谁爱跟你过谁跟你过，我高低我不伺候了。说完了把茶杯蹲到柜台上扭头就走了。这男的一点也没当回事儿啊，随口来了一句，嘿，这娘们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改天钱来了才知道，舍不得奔驰套不着狼。胡子玉也懵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呢，拿汽车当钱花，怎么什么怪事都让他赶上了？他不敢做这样的买卖，是不知道奔驰搁手里干嘛使，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买卖，是怕人家两口子打架。那男的多精明啊，一眼就瞅出来了，说姑娘你别怕，别看我表面稀里咣当的，其实我是正经买卖人，这汽车手续齐备，下午我就给你送过来，你要急着用钱咱们直接去车市变现，你要不急你就先开仨月，翻过身我加15万我再赎回来，这仨月碰了剐了全算我的，反正有保险公司那兜着呢，你放心大胆的过把奔驰瘾，我这人什么都不行，就一样行，说话算数。胡子玉犹犹豫豫，不知道该抬哪只脚走路了，吭哧半天问了一句，您这连着换这有谱吗？这男的讲得好，说天下哪有有谱的事儿啊，都跟玩牌一样全靠碰，碰着碰着不就碰上个杠上开花，这不就是玩吗？胡子玉到底做没做这笔生意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成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一段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忆在上，我能轻轻唱。

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边我继续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淘宝》一书，给您讲述紫玉轩轶事。胡子玉被忽悠着还真就玩了一把，他把大奔开回家半条街都轰动了。原来厂子里的师哥师妹上家短长，说魔芋那会儿没瞅出你会坑蒙拐骗呀、怎么一当老板倒样样精通了呢？他妈老说，说嘚瑟吧，你如果没嘚瑟好，没几天在通马路口大奔把公交车顶个磨盘大小的坑。不到三月，这男的还真提着钱来换大奔。临走时候说，说姑娘，我山穷水尽，你的玉让我绝处逢生，大恩不言谢，我给你撂下句话，你这紫玉轩的名字起得太好了，紫气大贵，玉有灵通，轩是什么？轩是皇帝老子的车，我敢拿着大奔压着一宝，就冲你的名儿来的，好好干吧，你这小店啊能出大买卖。紫玉心说，你就忽悠我吧，哪有拿着押宝当营生的，你敢押我可不敢。不过紫玉这话说的早了点，没过多长时间他还真就稀里糊涂的押了这么一宝。胡子玉天天看店，老是一人闲呆着，他觉得浪费时间呀，就弄了台机器在店里啊雕点玉器活，这样一举两得不耽误，雕活得有玉料啊。巧了，同事朵朵的老公是玉器行里啊玩原料的，这玉器行里也是各玩一路，有雕活的，有画样的，有买卖的，还有一种搞原料的，这可是个技术活，靠眼力吃饭，甭管是和田籽料还是翡翠蛋子，拿眼睛一瞥，你就得从原料的形状跟皮色上估摸出里边成色如何。当然还得打手电上镜子，尽管看个够，可到头来还是得赌一把，要不然怎么叫赌石呢？朵朵的老公叫老点，玩了几年石头小有名气，子玉跟他一说呀，他立刻应承下来，说你的事儿就是我二姑的事儿，一准排在前头，都是街坊邻居，开玩笑经常口无遮拦啊。没过两天，一家区里的玉器厂倒库，拿出一批老底子销售，老点赶紧带着子玉去看货。这是一批翡翠原料，有二十来块，土豆、西瓜的个头都有，最大的一块有洗衣盆大小，标价可不便宜，都是十万八万的。老点问卖货的，说这价儿想噎死谁啊？啊，怎么标的这么苦大仇深的呀？人家说这都是近二十年前的料，是当年从云南玉器厂倒来的，这东西错不了。老点指指点点，说这块不错，那块也可以。子玉没怎么瞅上眼儿，却总围着那块最大的转悠。老点说，说这可不是买彩电，个儿越大越好。你瞅这傻大个儿，皮子泛白，里边不着绿，八成是撕过瓤的货。再说二十多万呢，赌的也忒大了点，犯不上跟他玩命。这儿正说着话呢，来了几个南方玩料的，一上手就挑了这么十来块。有个六十多岁的老者领着个小伙子，遮着这块最大的满院子翻跟头，跟端性媳妇似的，俩人嘀嘀咕咕找卖货的想说要了。就在这当口，胡子玉一步窜到前头，说这块石头我要了。老者有点急眼，抱着石头不撒手。卖货的向着子玉说，这姑娘看半天了，先来后到也该是人家的。胡子玉划了卡， 老点一边往车上搬料一边说，人家要问谁给你长的眼，千万别说是跟我来的，回头开出一大白板来，我这一世英名可就砸你手里了。车子刚要启动，南方老者跑到车前直招手。子玉摇下玻璃，老者说，姑娘，你加20000倒给我吧。子玉摇了摇头，老者说5万。子玉没反应，又喊8万。老点一脚踩灭了车，开门要给人搬石头。子玉说，干嘛？老板在这儿呢，开车。老点边开车边拍打方向盘，说，胡子老板，这倒一把手近10万的买卖，打着灯笼都难碰，您白捡不要，八成您就脑子进水了。子玉说，你脑袋才让驴踢了呢。没听那卖货的说吗？这东西是20年前的，那会儿从缅甸来的翡翠料在瑞丽晚丁堆积如山，云南玉器厂选料少说是百里挑一，肯定差不了。再说了，当时选料的老师傅都是几十年的火眼金睛，你当跟你似的架着副眼镜跟着蒙事儿？老点是摇头晃脑，说，扯什么都是假的，一会儿开了料够你哭一鼻子的。开料得回玉器厂，厂里的一帮姐妹们都来看热闹。厂长拖着把椅子过来，说，胡总，说您坐，您如今级别比我高，听说都要开第3家店了，将来得照顾照顾娘家人啊。老点亲自开机器，贴着中腰下了饭盒大小的一块皮子，他翻过来看了看，不好，这白的还发沉呢。厂长有经验，说，你傻呀，上水看心儿啊，我白教你了，就会耍嘴皮子。说着这一皮管子水浇上去，冲走了浮尘，拿手一摸，喊上灯。强光灯下开料的翡翠露出了一种奇异的光彩，先是浅浅彩虹一样的光晕在如水一样的地子上跳跃，随着灯光移动，光晕里边迸发出了一种明媚的紫色，这紫色仿佛就是有生命的，浓淡变化之间缤纷出云霞般的柔美。好几个人异口同声的喊，透地的紫罗兰。老点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说，妈爷子，这紫玉轩里坐的不是胡老板，感情是个胡半仙儿啊。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紫玉轩主人胡子玉的故事讲完了，您是不是觉得这赌玉特神奇呢？如果您经常看电视上的古玩收藏节目，估计也能看到赌玉的镜头。跟您说，这可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正好看到了北京晚报记者吴芬女士撰写的一篇文章，叫《失败的赌玉》，收录在《是真实语》这本书里，估计您听完了就知道了。如果说收藏行业水有点深的话，那么其中的翡翠行业的水可以说是特别深。这个行内的人常说，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由此可见，翡翠毛料未知数极多。翡翠原石的买卖是珠宝界最神秘的一种交易，它的神秘就在赌石上，因而买玉又有赌玉的说法。买玉者必须从包有皮壳的翡翠原石来判断这块翡翠的价值。当然啊，有时也在皮上开一窗口，这是指擦掉小块的皮壳，露出玉质。这种买卖的过程，就是买家与卖家对一块有皮翡翠眼力较量的过程，行内俗称叫赌石。听一个哥们儿，也是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讲过一件事儿，他的一个朋友也是翡翠行当的资深人士，有一次啊去腾冲买料，在当地人的陪同下，他们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块，用强光手电一打，嘿，这水头可是不错。 再仔细看，料的深处有一道浓浓的绿。这老哥相当的鸡贼，知道自己捡漏了，于是是不动声色与卖家讨价还价，最后用了几十万的价钱把这块料买回来了。别以为这老哥买贵了，他可是业内人士。心里的小九九那明白着呢，就那道子绿就不止这个价，要是能开出几个上好的界面，嘿，剩下的那就全是利润呢。老哥高兴的回到北京，迫不及待的让人把料给开了。开料的时候，他就在工人和机器边上站着，料一开，老哥立马脸就绿了。您猜怎么着？感情那道的绿啊，嘿，不是高翠，是一截子满绿的塑料的牙刷棒。嘿，江湖险恶呀，因为这类故事跟传说听多了，所以从没想过赌回玉。连老江湖都翻船，咱哪有那本事那胆略和那能耐敢玩赌玉啊？那不找死吗？不光赌玉风险大，买翡翠的风险也不小。什么 A 货呀 B 货呀，激光染色呀，酸咬去杂质了，还技术手段多得很，什么高科技都用上了，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有时候得动用光谱仪器之类才能够验明正身。所以这吴芬女士觉得买一翡翠身上带着还得用仪器告诉我你带的是真的，那得了吧，我不受那个累，我也不沾它。可是即使她始终坚守自己不买翡翠不沾赌玉的原则，还是在2003年一次云南之行没能守住自己的原则，损失了几千块钱吧。当年朋友到云南考察茶叶市场，邀吴芬同行，在瑞丽芒市腾冲一带活动啊，那里是翡翠原石交易大本营，哪有不看看的道理呢？他们倒是没到原石交易地盘，而是到了一处当地的植物园里，那里有一家很大的店，摆放着不少翡翠原石和木化石。朋友的生意做得很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上夜店也不玩收藏，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心血来潮非要买块玉石赌赌运气。而吴芬自己在文中也说，当时他也不知道是哪根筋就给搭错了，心想那我也赌一把吧。记得是吴芬的朋友花了100块钱买了两块，吴芬是花了5000块钱买了两块。翡翠毛料的未知数极多呀，赌玉出现穷富破产死人三种结果的几率较高，输赢的出现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长赌玉者胜败当中也找出了一些带规律的东西，以提高取胜几率，比如多磨少解，十解九甩。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用优质玉料加工饰品的时候尽量多磨少解，解就是收藏术语，就是打开玉石的意思，磨玉较灵活，可多磨可少磨是情况而定，解玉没有忍让，一刀解错无法挽回。二是解料或是赌玉风险大，输多赢少，解废的料只有丢掉，还有不解不得不解不拆，意思是从业者不通过解玉赚不了钱，但解玉风险极大，不解玉不亏钱，若解玉常常会舍本，这是解玉的辩证法。三年不结掌，结掌迟三年，意味就是解玉时风险与机遇并存，没有玉石解开大掌，利润定不菲，可维持数年生计，不识敞口不玩赌玉。各敞口的翡翠毛料由于地质构造和成矿条件各不同，玉质也有好有坏，识别敞口对赌石的成功与否极其巨大。但是处处有草场是处处有瘦牛啊，看问题不能绝对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恢复了玉石业的贸易及生产加工，1981年恢复了边境小额贸易，腾冲人重新得以向缅甸进口玉石，由于历史地缘优势形成了宛丁、瑞丽、陇川、盈江、腾冲五大交易市场，其中瑞丽从缅甸过来的边角料多，盈江进来的玉石量大，但是至此只有腾冲进来的玉石档次高大料多， 很多老坑种表面往往有一层皮壳，由于氧化作用，皮壳已经成褐红、褐黑或者其他各种杂色了。一般仅从外表并不能一眼看出庐山真面目，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也没有一种仪器能通过这层外壳很快判断出其内是宝玉还是败絮。买玉者必须从包有皮壳的原石，有时也在皮上开一窗口，行内也叫门子，擦掉小块皮壳，露出玉质，来判断这块玉的价值。这种买卖的过程就是买家与卖家对一块有皮玉石眼力较量的过程。由于这种判断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同时玉石形成地质环境也很复杂，条件不同，形成皮壳也不同，长口不同，情况也就有了变化。因买卖风险很大，也很刺激，古称赌，赌赢了利润大。这种买卖从古到今历久不衰，腾冲人看石头水平高，这谁也比不了，加上缅甸那边开矿场的人也多数是腾冲籍的华人，所以总能垄断最好的材料。传说缅甸玉石商人赌石之后，真正切开加工的时候，一般不敢亲自在场，而是在附近烧香求神保佑。如果切开的赌石内有许多水灵剔透的翠绿，一夜之间就可暴富。如果切开赌石后本质是一块外绿内白，俗称冬瓜瓤子，一夜之间就会倾家荡产了。也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约着炒作某玉石，引诱经验不足的人购买，购买不开口的玉料，风险就极大了。有经验的玉商一般都不敢买这种玉料啊，早经过缅甸镶玉高手反复研究过了，是不能动刀的。有赌头在缅甸早已开刀，流到中国来结账的几率几乎为零，侥幸结账一件两件都是高手们漏眼所致，十赌九输已成定律啊。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停又在落在你案前，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楼下枕边回味一